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啊，翻到嚟第二节啦，好啊，咁你又解释下啦，成个铺零系咁多个老板，咁个个一有自己咩唔满意嘅地方啊，打俾阿钟庭耀，咁点搞咧？ 我唔知道其他贊助嘅媒體佢哋點做，我真係唔知道，我都冇過問。但係我哋民主動力一本身， 你係坦白啲，你話係我有咁點啊？咁啊嘛，我有咁點啊？ 又唔係話係咩嘅，即係真係同佢溝通了解一下個情況啦。咁有時即係有時一啲係佢哋實務上，因為個協議咧就寫明咗具體點樣操作，咁民意調查去做咧係由 即係嗰份合約係認真合約嚟嘅， 係真係認真㗎，真係認真㗎。咁嗰個合約咁係我哋真係要尊重佢哋，係由廣大民意佢哋嗰個嘅調查研究組 佢主導 定點樣做法嘅。咁但係我哋 佢哋專家啊嘛， 係啦冇錯，因為數據上各方面都係佢哋專家呢個事實。咁但係我民主動力，我哋作為即係泛民協調組織，加埋都係一個公民社會嘅團體之一啦。咁我哋收到咁多意見，我哋梗係一定要如實反映俾佢聽，都覺得喂社會上面係有大群商，你會睇下可以點樣去即係叫做話平衡得到嗰喺學術上同埋係大眾市民嗰個嘅期望上面嘅情況。 因為我頭先聽你嘅講法就係、是、只係讀一個名嗰、那個意見咧，係來自各大傳媒機構嘅。 佢即係佢哋個我所理解啦，佢哋嗰個團隊去研究過嗰個情況底下，佢哋就做咗呢個決定。因為喺實際上個行政上面咧，佢哋好擔心就話。读两个名，成个研究即系嗰个调查访问打电话嘅时间拖长咗，可能有啲 samples 打咗过去打打下，喂，但系赶唔切走，收咗线，咁嗰个其实可能你花咗一段时间，但系其实嗰个就已经你唔用唔到噶啦嘛，嗰、那个 data 已经系咁，因为佢未完全 complete 咗成个访问就会系咁样。 但我知钟庭耀好似都好认真咁样去，即系都考虑，即系话。做啲實驗啊，咁樣係嘛？ 即係嗱，簡單，我理解就係話咧，新東有幾多名單啊？記唔記得？ 新東係24條， 係24條名單。如果只係讀一個名咧，你只係聽24個名啫。你如果係讀兩個名咧，你係 exactly 係聽48個名嘅。有啲即係唔係有啲名單係冇兩有幾多名單冇兩個人咧？ 嗱，咁我又冇特別數啦， 即係啦，即係以我記得咧，即係好似李思嫣啲名單嗰兩個人，咁你即係你真係有可能係聽30-40個名，咁於是你要即係同佢電話另外一邊去攞樣本嘅時間咧，就會長咗好多啦，即係咁意思。 冇錯啦，係啦咁樣。 但都有講過話，淨係讀嗰啲即係有一啲即將卸任嘅立法會。 咁我哋民主動力即係聽到即係市民大眾無論泛民政黨、建制派政黨等等嘅即係佢哋嘅關注嘅時候，我哋都喺度諗緊，即係都係作為調解員協調者咧，有冇一啲中間方案可以即係叫做幫到手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就建議話，會唔會你唔使全部都讀曬兩個名啊？你會唔會淨係就係話其實最 第二人識嗰啲 係啦？如果佢排第二就是、現任立法會議員真係多人識嘅時候，咁好客觀上面讀埋佢個名係真係會如即係有助如實反映到嗰個真實個資 料。簡單啊，挺你讀埋卿姐嘅名咁咯， 就係咁嘅。即係我哋希望叫做話幫手，喂，可唔可以建議一啲中間方案俾佢都可以考慮咁樣。咁鍾庭耀係真係好認真嘅。佢咧嗱，佢本身已經喺即係喺11月至11號至到15號，佢又用咗一個testing 咧，就係話喂。先讀一個名，又讀兩個名，先讀兩個名，又試下讀一個名個情況咧。咁佢好多唔知嗰啲嘅 T 嘅檢驗 P 值啊，咩數嘅之間係我雖然讀過 social science 啲數嘅，我真係唔 Q 識得啦，已經係 OK。總之咧，佢係真係好做個研究之後咧，佢發覺嗰個差距其實唔算太大嘅喺學術上面啲數據上面嚇。咁但係佢即係今日公布咗佢哋呢個中期報告之後咧，咁我哋下即係下晝傍晚都即係我哋都再反映。市民大眾嘅關注啦，咁佢哋個團隊內部再傾過之後咧，佢哋即係我哋民主動力都好高興、好欣然嘅接受咧，佢哋今晚傍晚開始做嘅調查訪問咧，就全部已經係讀埋兩個名啦，已經係咁、我相信已經係能夠真係開始咧，喺慢慢滾動嘅時候，去到呢個禮拜五或者禮拜六開始嘅嗰個滾動調查，因為係。即係由第一日至第五日就第六日去公布嘛，咁所以就開始去到今個禮拜五或者禮拜六開始出嗰啲嘅調查個滾動面積嘅調查，除咗個 sample size 開始慢慢上升啦，可能去到1500至2000度之外咧，另外方面嗰個嘅實際嗰個嘅反映嗰個支持度咧，都會應該會具體即係叫做可靠度會高好多㗎。 咁係第六日係公布一至五日嗰個結果，定係第定係還是呢個遊戲點玩㗎？ 第一至五日嘅。 加埋嘅調查結果，第六日公布。 第七日公布嗰個係咩？ 第七日嗰個就第二至第六日嗰個調查結果。 哦、即係過去五日嘅 average 係啦，冇、okay, 錯啦，就係咁啊。佢過去五日去做，咁但係我哋民主動力嗰個咧就係去到咧九至到九月一號啦。咁然後我哋喺九月二號，即係下個星期五， 係 我哋下晝咧就會去公布咧嚇、啊，就會係依、這個最清楚嘅嗰、那個數據上最具體嘅就係五千個 samples， 然後咧就喺嗰陣時嘅公佈咧就準確好多，嗰、那個嘅精準度咧去到最多係政府三嘅啫，其實咁已經喺呢個嘅統計學上面咧，我問過嗰個學者都已經係嗰、那個可 好 reliable 啦， 好 reliable。 而家講緊都係六個 percent 或以上噶嘛， 唔係有啲唔係㗎，有啲我見到去到十一個 percent 嘅嗰個政府 咁啊死得啦， 係有啲唔係因為真係你控制唔到嘅，因為可能你打開電話俾嗰啲人，咁佢真係啱啱嗰排，因為嗰個現時嗰個滾動式民調有個特別之處、 嗯， 如果你經過一啲嘅選舉論壇或者有啲大件事情之後， 你反應唔到 嚇，你要過咗一排先反應， 係啦。 咁但係你過咗一排反應到，所以你會突然間可能就突然間飆升，突然間唰聲落低，就會有啲咁嘅情況發生啦。 明白曬。 同埋另一個咧，我都聽人成日講咧，就係即係打固網電話呢個問題。 係， 但呢個係咪都係死症嚟嘅咧，定係點咧？ 依、這個。點中我同阿鐘庭 要埋少少 ，OK sorry， 我同阿鐘庭要傾好耐去研究，當然啦，會唔會考慮下喂手提電話各方面去做法呢？但其實喺佢哋學術上好難做法，點解就因為透過固網電話先可以核實到依個電話係邊個選區，咁分開五大區噶嘛，咁、所以個問題佢要透過咁樣先可以分翻區去做。 但你有固網電話，你都唔可以make sure 聽電話嗰個人就係登記嗰個人噶， 嗱。當然佢要問嘅，佢會問嘅，佢會核實，即係佢去問佢核實。咁當然佢要擺明係老咗曬嘅，咁係控制唔到呢個肯定係。但係如果喺翻佢哋學術上平時做嘅調查咧，都係咁做法。即係我引用翻，譬如我哋民主動力委託港大文研喺提名期之前做嗰個調查嘅結果，同翻建制嗰面嗰個研究協會做嘅，其實大家會睇到差無幾。咁可以見得到咧，其實即係。中庭要用嗰個方法，其實唔係話一個，即當然啦，大家嘅觀感上覺得可能係會係會有落差，但係喺現時嘅情況底下咧，係一個無可奈何底下，都係一個相對客觀標準做到出嚟嘅 嚇。但係因為好老實講，你如果真係同我講話所有 sampling 都係經過固網電話去抽嘅話咧，即其實我自己真係唔係好 convince 嘅，因為事實上有第一。有好多後生啲嘅屋企咧，即係例如即係屋企係冇乜老人家嘅，佢係真係可能真係冇固網電話嘅喎。你真係會接觸咗，即係接觸少咗一班年紀冇咁老嘅人，又或者用我講法就係話，其實你哋問嚟問去都係嗰班比較年紀大啲，又或者好話唔好聽係喺屋企會準備聽電話嘅人。即係 我 哋呢一代 電話我都唔記得咗幾多幾多 號。Exactly， 喂，我哋呢一代啊，就算係放咗工，係咪真係會翻屋企咧？第二就係話，我已經想問嘅啦，你啲電話幾點打嘅咧？ 多數傍晚開始。 傍晚開始幾點咧？你 六七點 嗱？點解我要點解我要問咧？六七點我點會翻得到屋企啫？ 咁係有啲會，所以 你如果係即係集中喺，又或者你真係可能、 嗯、 即係嗱，我覺得香港人咧、就起碼八點鐘打後先喺屋企嘅。 佢哋做到差唔多成十二點嘅、 一件事啊。咁你如果係六點至十二點，你已經有兩個鐘頭冇咗啦嘛。你明我意思啊？就算你六點鐘開始做啊，咁個問題就係話，咁如果你成個 data 嘅 contribution 係有一部分係集中咗喺上咗年紀喺屋企嘅人會枕住聽固網電話嘅，其實呢陣嘅偏好呢其實真係唔會點變嘅，即係你會好易問到啲死嘅 data 翻嚟。你喂，你問嚟問去都係喺屋企聽開電話嗰扎婆仔，佢一定係支持民建聯，或者佢一定係支持民主黨嘅莊腳。你真係你好難反應 解釋到點解葉劉咁乸高嘅個 percentage？ 咦，即係我見到我火都滾埋。 好坦白講啊，我唔係完全 challenge 話你呢、這個呢、這個polling 係完全一啲參考價值都冇。問題就係話。你頭先其實一開始已經講咗，其實你都好希望透過呢個 polling， 你係希望俾到一個相對地較準確、認受性高嘅資料，俾一啲自稱為策略性選民嘅你參考嘛。 嗯、 問題就係話，好坦白講，而家咁多個 flaw 喺度，你係睇唔到呢一樣嘢，嗰得人就真係可以即係根據你呢個 polling， 哇！真係我真係覺得非常之有參考價值啦。因為你如果係講你自己係策略性選民。你真係要根據一啲好準確嘅資料投票，嗱，例如係點咧？因為我好記得戴耀廷喺呢個節目講過咧、嗯，你起碼都要 有啲 indication 嘅，即係佢即係真係俾啲選民去參考嘅時候，點參考呢？譬如有啲贏緊嘅勝算極高，咁我知道就係如果我係策略性選民嘅話呢，我睇到個 pulling 翻嚟，如果係勝算極高呢，我考慮下支持第二個啦。OK， 咁如果佢係 marginal cases， 機會均等，咁我明啦，咁我咪喺機會均等揀一個咯，係咪？有啲叫做勝算極微。咁我就明白啦，啊，即係譬如何志光嗰啲唔會贏㗎啦，咁就算啦，唔投佢諗都唔諗啦。咁我先對嗰就參考資訊係有價值㗎嘛。好，而家唔係，你係五，你係六，你係五，你係七，死啦。咁我真係唔知我究竟嘅策略性選民，我可嘅策略到邊一度，去到最後就會唔會就係話一去到，喂唔掂啊，即係啲即係掹車邊，好似九龍。九龙东咁，其实你每一个第七名嘅候选人，唔系第六名嘅候选人就系同谢伟俊打啫嘛。咁你而家第六有三四个，咁点咧？ 我要好强调一样嘢就系、是，民意调查有局限性， 系， 但系即系同中田有倾过，你因为你如果要对比翻旧阵时。過往佢哋做個調查，因為你有得個對比，譬如話，哦，可能16年而家嗰個投票到時嘅情況點，同翻舊陣時嘅情況12年或者再之前去比咧，嗰、那個 data set 佢哋嗰個即係受訪嗰個做法咧，要累近先至有得佢對比嘅。依、這個喺統計學上面第一樣嘢。 嗯。 第二樣嘢，頭先所講嘅，即係話會可能係年紀大嘅選民多啲咧，其實佢哋喺當中咧係有盡量為年青人做咗少少加權嘅，我想理解，但係即係詳細我唔係好識講啦，我唔係 即係有個 mechanism 可以貼近翻， 係啦， 即係喺個年齡上面差異冇咁大， 係啦，冇錯，因為佢會睇到嗰啲 data， 譬如喂，如果我嗰個 proportion 係即係啲 data 係喺即係50歲或以上嗰啲係比較上高嘅時候，咁佢整體嗰個 data 嗰個 會 adjust 翻， 係啦，佢會有啲嘅加權嘅做法啦，咁但係詳細我唔係中庭，我唔識解釋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哋已經係按可以做嘅嘢，佢哋已经尽做嘅，呢、這个事实。 嗯， 咁但系我会觉得就话，如果系大家作为一个策略性选民，想去到时系按嗰个情况去做策略性嘅判断去帮手，喺个大局嘅时候咧、 嗯， 大家需要一定要理解个局限性。譬如话，佢哋点样都好，即系建制嗰啲一吹鸡就会投边个嗰啲咧，佢哋依就系有啲。我可以講都係有啲隱性票嘅，即係話，即係佢哋未必反映到出嚟。而但係調翻轉頭，年青人更加係啦，好多甚至乎我都知道有啲 couples 係未結婚嘅，一齊同居住都好啦，冇、手即係冇屋企電話，係得手提電話嘅咁。 你我咪係咯， 係啦， 所以你一世都冇打俾我嘅， 咁即係呢一啲係會有個局限性喺度，係未必做到呢個事實。但係個問題。如果我哋唔係用呢個嘅固網電話去做，我頭先所講啦，你分唔到佢係香港島定九龍定新界選民。嗱，啲問題咧有陣時有啲好得意嘅，會問到點解問到香港，我明明打曬香港島個電話，但係點解會有個九龍西嘅受訪者出咗嚟咧？ 嗯， 就因為港大民意佢會透過嗰個問題去核實翻，喂，係我打呢個香港電話啫，你係住喺邊度嘅？ 嗯， 咁嗰個啱啱我嚟探阿媽，其實我啱啱搬咗去九龍西嘅，咁我未回應我係九龍西咧。 即係簡單嚟講，呢個係折衷辦法，係冇得搞嘅。 但我又覺得咧，唔係話完全冇得搞喎。即係譬如因為啱啱呢個位咧，我見到咧，譬如即係雷動聲納咧，即係佢哋可能有機會補一補嘅。因為其實即係佢用 Telegram 咧收集嗰啲資料啊嘛。咁用 Telegram 嗰啲咧，我相信咧亦都係比後生嗰啲咧係會多啲嘅。系咪啊？ 唔系你你呢个问题就存在于就系话，你而家系咪有一个方法 verify 到听电话嘅人系一定系选民先？你其实你 verify 唔到噶嘛？即系简单嚟讲，佢只要回答你我系选民，已经系无论佢就算你真系 verify 到呢个电话系九龙西好，系新界东好，唔系喺个地域上出咗问题，而系话你冇办法 verify 到你个 sample 系真定假。即假使間係佢有即 intentionally 係 treat 你， 嗯 ，OK， 咁你既然係冇辦法核實嘅話，又或者係你一定要佢 commit 呢個 sample 係真嘅話，咁你倒不如有個折衷就係話你不如打手提電話啦，即係好坦白講，你反正你都係要佢 commit 呢個 sampling 㗎啦，係咪？ 咁你打固網電話相對於打手提電話嘅話咧，我諗你嗰個嘅個差異咧，可能亦都真係即係以區域嚟計。 我明嘅，唔係，但我明白阿、趙嘉賢嘅。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如果你2020下年再做，有機會再做嘅時候，你先慢慢再傾啦。咁 你頭先嘅解釋咧，咁大家聽到啦嚇，咁啊冇辦法之中嘅辦法，咁就係啦，咁啊鍾庭耀就從善如流啦，而家可能喺最尾白熱化入直路嘅時候，就喺名單裏邊較後嘅大家會識嘅人名都會讀出嚟，咁希望攞個 sample 準啲啦，咁就喺呢個民調上邊仲有啲咩要澄清要講嘅咧？ 嚟緊，因為好多嘅選舉論壇開始進行， 係 而政府同埋係候選人佢哋嘅嗰個即係、就是、候選人簡介嗰、那個宣傳單張咧，都已經係開始慢慢入屋㗎啦嚇 ，OK 入曬或者入緊啦咁樣，咁、所以喺由現時開始咧，開始嘅調查咧。嗰、那個嘅我哋期望咧，就應該係未決定嗰個人數，就應該會慢慢會少。所以喺嚟緊依即係十幾日咧，其實係嗰個準確度會更加高，因為佢哋去開始已經係揀定某啲嘅候選人㗎啦。其實會係同之前嚟講咧，就我哋提名期前嗰個係真係一個係民意認知同民意認知度，或者嗰個政黨本身喺嗰、那個區嗰個嘅支持度。一個反應，但係而家就係經歷過咁多嘅選舉辯論嗰方面，然後反映嘅結果出嚟。 因為咧有啲出入就係雷動聲立嗰邊咧，就真係同你即係鍾庭耀做嗰樣嘢真係好唔同嘅。即係例如港島啊，劉家雄同羅冠聰係遙遙領先嘅。甚至乎喺我記得好似係852自己做嘅 polling 咧，都係劉家雄遙遙領先嘅。新界西就阿明一定好多人支持啦。咁但係呢啲結果咧，喺鍾庭耀個民調咧就真係反映唔到出嚟嘅。咁我就真係即係真係要。拭目以待下睇下臨尾嗰個禮拜，睇下點樣啲人 adjust 翻， 將佢哋啲嘢炒埋一碟。 我唔識啦，即係我真係投降，有啲我真係唔識講。 係咯， 咁你個問題就係話，譬如你852，我讀者永遠都係比較有知識嘅一群，比較識得睇數據、睇政綱，又或者識得睇辯論邊個好定唔好，又或者我平時有上慣網嘅，咁當然就係鍾意一啲即係可選性比較高嘅人。即係我咁理解啊。問題就係話，即係我覺得如果喺呢一班選民裏面呢，你係冇可能揀何秀蘭嘅。即係我講一百次都係。何秀蘭係乜嘢啫？我唔明白。你話我驚揀許智峰，我明白。你話揀葉劉，我明白。你咩揀何秀蘭？何秀蘭係咩呢？女權又唔係，咁少數族裔又唔係，佢好為民主出力又唔係，好精好聰明，好有政綱又唔係，乜撚嘢都唔係。即係我唔係。 但係調翻轉頭，佢咩都係喎。 啱啊！你有啲人系就覺得佢咩都係，咁即係咩啫？即係我問你，喂阿 Chris， 你最愛邊個？你得一個答案啫嘛。 我覺得一個答案啦，你真 係。Exactly， 有聽呢個節目㗎 。我就係咁解啦。你問我，我唔係喎。前嗰兩個禮拜女朋友我又中意，我初戀女朋友我又中意，邊個同我食嘅第一次飯我又中意。你唔會夠答到咁嘅答案㗎嘛？即係我唔係想貶低何秀蘭，問題就係話真係有啲候選人。譬如超級公民黨嗰個叫做 陳遠心， 真係唔識 ，sorry。我除咗識公民黨三個字之外，我真係唔識你。我唔知你政綱講乜，我唔知你嘅rationale 係乜，我乜都唔知。 我個人認識佢，因為除咗區議員之外咧，佢都係同我即係新一批嘅調解員。 你嘅身份點同我啫？我係一個爛臭嘅一個選民係嘛？我或者其實我冇票投超區添嘅。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喂，我真係唔認識佢，我真係好難揀佢喎。系嘛？咁問題就係話你依、這個就係帶到我哋第三節會講嗰樣嘢啦。喂，究竟一個候選人嘅政綱其實而家仲緊唔緊要咧？即係其實變即係選舉論壇仲緊唔緊要咧？即係太多嘢可以講。而家譬如而家啱啱，因為我其實都有望住佢慢慢出嚟嘅結果啦。咁零一確係個網站真係做得好嘅，你真係會見到有啲突然間今日就加 4%。咁而家我明白啦，點樣加 4% 咧？因為過去五日個 average 咁啱就立到一段時段咧，可能呢條友仔咁啱都係咁巧嗰段時間就講咗句説話 喺選舉論壇，即係爆咗佢金句出嚟。 係，即係所有快必嗰啲咧，過五日之後就會表現出嚟㗎啦嚇。即係琴日。手印高，手印高達，真係，即係我覺得真係比較亮點高嘅。咁但係我都覺得鬧得唔夠好嚇，賣個關子。今個禮拜咧，有一個人咧，突然間喺選舉論壇出現，佢會招呼黃毓民。 嗯， 但呢個唔講得嚇。咁、但係得㗎啦，大家會知明白㗎啦。咁即係你如果因為頭先呢一樣嘢咧。我都係慢慢先 alert 到點解個民調就係話有時會突然間高咗一橛，突然間低咗一橛，即係我而家明白咯。咁 接住问落去啊，咁你觉得下届系咪真系有好多 improvement 可以做咧？ 呢、這个真系 即系唔可以年年你做呢件事嘅时候，第一嗱呢样嘢唔系唔使钱嘅啊 ，OK， 咁虽然系好多睇嘅人系唔会俾钱。问题就系话系真系有人要埋单噶嘛？咁你既然有人埋单嘅时候，咁我对嗰个 product 有要求啦。 埋单，帮帮手，唔该。 系埋埋单，系 位入得唔错。 系啦，咁你变咗就系话，喂，选民系有要求嘅，你系咪真系有责任同钟庭耀去大家倾一倾选民嘅要求系咩呢？ 我自己会觉得，梗系希望有多啲嘅机制，即系令到可以更加如实反映到。真实嘅社会面貌，呢个最重要嘅，尤其是喺年青人嗰方面，吓或者系叫做即系新进啲嘅一啲中产 couples 都系会吓，咁但系要点样做法？因为即系喺统计学上，我唔系佢哋嘅专家啦，咁但系我嘅角色就一定要系我收集到社会唔同嘅意见，我就反映佢，然后点样去做法就佢同佢嘅即系数学上嘅研究团队咧，就谂下喺统计上面点样有啲乜嘢措施做到。 簡單啦，介绍下 Angus 啊、浩华嗰啲俾佢识啦，嗰啲冚唪唥都吓计数嘅人嚟嘅，做统计嘅人咧，俾佢识就得啦，点啦下年。 同埋即系我觉得其中一个好重要咧、就是，或者而家都做緊啦，就係去統計或者揾呢啲社交媒體上面嘅啲趨勢嘅。 嗯， 因為有啲即係我諗浩華佢哋呢樣叻啦，啲大數據啦， 係啦， 點樣去利用個社交媒體上面嘅一啲好多 discussion 啦、 exactly. 啲 comment 啊，嗰啲 hashtag 啊， okay. 用呢啲嚟計翻條數，睇下究竟邊啲嘅話題或者議題，甚至某一個嘅候選人佢個支持度，我相信呢啲咧其實都係有機會通過大數據嚟做。 一種做法就好似即係台灣嗰邊個智慧教育所嗰種嘅做法，就係即係佢哋嗰扎人其實喺後面點樣去睇，譬如幫蔡英文啊等等，佢哋都係真係透過喺 Facebook 就係嘅 discussion 去到點啊，佢慢慢睇到可能啱啱個辯論啊，各方面之後就會反映到，咁佢哋係睇到網上媒體嗰啲個數據，依個其實係其中一個方法。但係點樣將佢依度嘅所發掘到個 trend 去再 port 翻入去佢哋本身嗰個調查當中，點樣做加權呢？依、這個就要即係、就是、真係要佢哋個團隊去研究翻。 民主動力其實我覺得其中一樣嘢可以做嘅咧，就係台灣嗰邊取經， 再派阿聰哥過去啊， 係咪 你派阿聪哥过去啊？佢就想啊，呢啲咁样嘅， 聪哥就帮手做协调嘅，佢梗系我哋呢啲即系学嘢啦嘛。 系啦，咁啊，大家啊，咁啊，考虑下吓，嗯，咁啊，好啦，民调咧讲完啦，咁啊，问翻你自己本人啦，咁啊，出咗咁多结果，你自己点睇咧？使唔使除咗顶帽先啊？ 唔嗱，以翻自己，我作为一个香港岛选民咧 ，OK 吓、 啊，即系我唔以民主动力身份 ，OK， 以翻我赵嘉仪一个个人，顶叶楼咪搞 Q 错啲数据可以劲得咁犀利，然后睇个数据我仲离谱就话，喂，我真系失望啊，我对香港岛选民， 嗯， 喂，虽然我哋泛民唔能够话即系未有余若薇或者李柱铭呢啲殿堂级人物推出嚟啫， 嗯嗯， 你唔使喂，我哋就系话而家成個 channel 就為希望多啲新人去參與政治，即係後生人參與政治。 葉劉仲新啊， 我就話我哋即係泛民政黨咪已經係推出新人咯。喂，你推出新人之後，喂呢、這個王維基走咗出嚟嘅時候，擺明係扮泛民實質建制23條立法一定投票支持嘅契弟，然後你睇到嗰個支持度，喂佢戒唔到葉劉票，不特止佢將傳統溫和泛民就全部立曬威佢旗下喎。然后仲要系大部分中产嘅就觉得，喂几好啊几好，喂唔该睇清楚佢政纲写乜 Q 嘢得噶，即系我自己系我真系个人对港岛选民即系真系。 即系而家维基咧同叶柳咧就有少少咧就变咗相剑合璧啦。 Exactly， 完全系噶。 系咯。 然后喂佢最叻第三样嘢佢最叻乜嘢？佢喺论坛仲喺度讲，诶唔该要支持埋阿 Tanya， 支持埋阿峰，支持埋阿何依依咁样。佢讲埋呢句咧。当我哋去批评佢讲喺街头嗌咪帮手嘅时候咧，一啲中产嗰啲话：，喂，人哋都支持埋你啦，你做咩闹人哋啫？咁样 ，Oh my goodness， 你有智慧噶？我真系想爆粗闹嗰啲人，你唔好咁简单俾人哋啲即系呢啲咁样嘅废话或者系包装过嘅糖衣毒药去呃到得噶？即系我自己真系我好诧异喺呢个情况。 我有一样嘢想拎出嚟讲嘅，就係喺雨傘运动期间呢，其实喺都有啲唔同嘅机构啊、传媒啊做啲文条嘅。 嗯， 就係佢不嬲就 keep track 住，就係话参加雨傘运动嘅人，又或者香港市民，有几多个 percentage 呢係坚决反对八三一。即係换句说话嚟讲，就係反对待住先。咁呢，我冇记错当时嘅数据係三成零啦。即係唔同傳媒機構做咗三成零啦。咁如果用翻立法會選舉泛民對建制 percentage， 例如係五啊五對四啊五啦。簡單嚟講啊，20% 嘅泛民支持者咧，佢係覺得待住先係 OK 嘅，待住先係可以。咁當然就係話喺雨傘運動嘅前期同後期呢個數字又會唔同啦。即係啱啱開始雨傘運動嘅時候，啲個個都係噶，梗係唔得啦，因為我啱啱出咗馬路啊，我冇理由呢一刻話可以待住先，咁我成件事咪唔 justify 咯，係咪？咁、那個問題就係話，隨住雨傘運動慢慢九月尾、十月到十一月，好啦，到十月啦，最後嘅民調就係三成零。點解王維基睇準佢自己有呢兩成零嘅票呢？咪就喺呢度咯。即當然係有一個部分嘅香港人，而且呢個部分係唔細嘅，佢會覺得有啲價值係要堅持嘅，例如香港係一個法治社會，唔可以有政治勢力干預法官判案啊，一定要有一個法治嘅核心嘅。咁但問題就係話有啲北京嘅決定咧，佢覺得接受北京嘅決定咧係一個務實嘅做法，佢唔同意一啲堅決爭取嘅人。咁問題就係話，大家都唔想承認呢一樣嘢嘅，但你睇就出咗嚟啦。每一區，九龍東、九龍西、新界西、新界東，包括港島，其實而家支持到最高嗰個咧，唔一定係民建聯啲鐵票嗰啲裝腳嚟嘅。其實你會發現啊，王維基啊、葉劉啊、屌你梁美芬啊，嗰啲人嚟嘅。喂，嗰啲人咁當然就係話大家坐得喺呢、這個。直播室咁，大家都知道嗰啲冚唪唥都係保皇党啦。咁问题就係、有啲香港人就觉得我唔介意佢保唔保皇啊。我觉得 呢、 這 个我觉得係一个价值嘅取向囉。啱啊，你嗰、你係睇重嗰个利益所以务实啦，定係你係睇重个原则囉。 咁香港人就係咁囉。唔係全部香港人就係咁。而家就係你觉得我哋认为香港有好多嘢应该坚守嘅。但係问题有一班过往支持民主嘅人呢，佢已经慢慢觉得比较务实系好啲嘅， 但问题个务实咧，即系而家我担心就咩咧？就话好多人见到就话，务实好似冇乜嘢啊！但其实佢唔知道，而家我哋已经温水煮蛙煮到系最尾个阶段啊！其实已经有好多嘢咧系堕落咗噶啦。 咁点咧？ 就系因为你务实呢一个方法，你系唔去坚守个原则，系直接造成咗呢样嘢发生咗啦嘛。 好简单，我就想讲，即系公务员嗰啲做选举而家帮手嘅，喂，准备好晒啦。喂，臨到最尾突然間出嚟，哇！原來要填埋份 衰仔紙。 衰仔紙，我同你講，我收到封嗰啲有嗰啲選，即係助理選舉主任或者咩，睇完之後，屌喇嘛，真係咁噶！佢哋自己喺內部係咁樣，即係你明明個問題而家係咁，佢唔做咩又唔得啊？上頭壓到落嚟都要做呢樣。 啊，等我問下先。啊，系咩？真系要谂下嘅咩？咁唔系我知道嘅，因为好坦白讲，你话填唔填衰仔纸，你关我选举主任咩事？喺民政主嗰度有负责坐嘅啫，负责收文件 ，tick 晒咁多行，你写啱晒啦，交齐咁多嘢俾你过咯。喂，你而家要我用我嘅名义去出一份信俾个候选人，话唔系你冇填唔掂，又或者唔系，我觉得你讲嘅嘢系虚假声明，于是我撤回你嘅提名，咁都得。 咁所以佢哋即係當然我想講就話，有好多公務員心裏面仲有團火，要堅守住香港應該制度點樣。但係個問題係你，即係但係個問題係你而家係上面壓到落嚟有啲位，喂，佢唔使睇佢升遷啊，即係佢第時要升到啲官員嘅職位，佢係上層再上層慢慢寫噶嘛，即係佢唔執行又唔得嘅，即係佢其實佢哋都即係。两面不是人嘅，其实有啲公务员，佢自己心底乱就火滚到爆， 即系好似吴克俭啫嘛，有咩事话走上大陆嗰边就话，哇，中国教育部而家 endorse 我咁样，系咪先啊？咁而家你谂下下边，即系喺香港教育局入边其他嗰啲，即系有啲良心啲嘅嗰啲公务员，佢点谂先？ 好，转头翻嚟， 火都嚟埋。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呢度听紧嘅系 HongKongPenis.com， 我都系支持陈思。